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想离开你只能跳脚，高跟鞋不睡觉，小睫毛不睡觉， party 的时候不能带笑，不能带手表， 夜晚越疯越黑，越闹越不行，越想要 又累又想睡，又想要再玩一遍， 黑生黑夜没大没小，没分寸没理， 谁管明天会迟到，现在要快乐最重要。 叫醒你的耳朵，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换了个人哈，前两天早秀王心凌啊，今天来了之后，我们致力于把来早秀替班的男主持人都给他安上一个就是甜美女歌手的称号，所以你觉得谁比较适合你？ 嗯， 我 如果我的话，我差点想选 Taylor Swift 啊。 啊，可以可以 anyway, 可以。 嗯，这个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时候提到说，这个思萌是早安王心凌， 嗯， 然后说他之前是不是唱歌的时候好像唱王心凌的歌曲特别的有意思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赶紧往前翻节目， 嗯， 然后再想找他哪一期到底去唱了王心凌的歌， 我截了发给你吧，彩虹的微笑， 太好了， 啊，就是那种特别甜蜜小女生的。不过我跟你讲，来早秀T 班谁也逃不掉，明天就是周四了 ，K 歌欢乐上班路要提前准备好啊！来，我们早秀的小耳朵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代班 DJ 王维。那么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4度，那么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白天是风轻云淡的好天气，光照非常的充足，空气清新，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0度上下，中午前后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是京城的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穿厚一点，小心感冒以及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嗯，刚过了小雪这样的一个节气，确实北京最近降温比较厉害啊，来看一看今天天气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然后在今天夜间的时候，依旧会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会降到零下2摄氏度啊。 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恋上你的美，第二名是靴子，第三名是鱼男，第四名是两孩妈，第五名是飞鸟。 嗯，第六名是小明，第七名是莹莹，第八名是太子，第九名是 TTZZ， 第十名。京城大汉， 哎呦，你看我们这听友的名字， 名字 很厉害的。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哎，跟昨天有一点关系。昨天我们不是提到了有懒猫嘛，就是现在大家就为了冬天猫在家里不出门，就可以到底有多懒。 嗯， 所以你看我今天早上准备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夜猫，哦，就晚上不睡觉就要出去嗨。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可以呼唤你出门呢？ 嗯， 你肯定第一个答案就是挣钱上班嘛。 没错哈，早上这样的一个节目，甭管是代班也好，包括在过去几年的时间也是一直在上早班。 对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最后达到一个自然醒，然后甚至到周末的时候你可能睡都不会睡得太踏实。 哦， 啊， 你会在周末就固定的早班的点醒吗？ 我可能会稍微推迟个1个小时， 嗯， 但是到点肯定也会醒一下。 哎呀，那真的是就上班磨练了你。我们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据说寒潮走了，但这温度为啥没感觉回升呢？还是说冬天真的来了？哎，我这个让被子封印住的男人呢？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哪些事情出门吧？当然，这个上班也需要勇气，毕竟因为责任，因为热爱，因为之后能天天让被子封印。赶快来说一说，在寒冬时分，除了上班，还有哪些事儿能让你出门吧？ 除了上班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出门呢？其实昨天一开始设置的话题是寒冷的冬天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 嗯， 我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屏幕一刷大概都是几百屏的上班挣钱上班养活家里。 对， 嗯，确实我们大多数人啊在冬天都会像大佐一样被封印在被子里面，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其实刚刚哎，大佐还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送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对不对？ 对， 就是大冬天出门是需要勇气的啊！那我们先感受一下在冬天行走在冷风中的这种感觉，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不单单这一刻如 看有些歌曲营造的这种氛围感啊，虽然我没有走在冷风中，可是我感觉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对，这样的歌曲的一个大概的情境就非常能够让人感觉到说我很勇敢，我走在冷风中，但实际上内心是特别的不情愿的。 嗯， 对，就这样的一个天气，走在冷风里面，好像自己都是被迫，好像要为什么做出一些付出一样。 对，你看，除了上班，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大家真的给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说除了上班，当然就是送孩子上学呀。 哦， 对吧？ 对， 在我印象当中，就上班应该是顺路送孩子上学，就是送完孩子上学去上班啊。 对，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提到孩子，我觉得就是有另外一个作为养狗的人来说特别理解的。那肯定就是养狗哈、 哎，对，帕丁顿熊也提到了遛狗啊，毛孩子的主人都这样，即使天气再冷、也不想起床，但只要到了早上5:30，我们家汤圆肯定会来把我叫醒、之后呢，我就必须要穿上羽绒服，睡眼朦胧的带他出去遛上一圈再回来。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家里的小可爱，全家人都喜欢他呢， 唯一的宝宝哈。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上班除了上班的话，剩下可能就是跑步锻炼健身了、去年12月7日开始励志减肥，从220斤的大胖子到现在156斤，已经适应了自律，然后这个周末还得早起去颐和园那边，每月必跑的10公里，争取明年跑个半马。就是来自于可儿喵喵喵、 哇，这样的天气啊，跑半马，而且每个周的时候还会专门去训练，请把你这段经历然后专门写下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好吗、我打算等到郭鹏回来之后直接抄送给他。他自己早安快跑什么月月鸟养成记养成2年了都无疾而终。 所以他做这些早安快跑之类，他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吗？ 对，他说了他是理论达人月月鸟。然后就是他的出现就是激励大家更好的去运动，更好的去跑。 把这个郭 PD 的照片可以打印出来哈，每次多看一看，激励一下自己哈。对，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无名提到了说，除了这个上班以外，就是去驿站取快递，以及送自己家的孩子去培训班，这两项刚需，所以这就大概能够体会到说孩子这是肯定必须的，督促我们去早起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当然就是自己网购了以后拆箱的快乐 对， 怎么都等不及。 这两天我每次回小区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就是大家这个收快递的快乐。我昨天见到了一个姐姐拿着一个小推车直接到那个门口的菜鸟驿站去，大概拉了10几个吧。 她买了什么东西？ 就是双11之后可能又加了单、所以最近收到了之后特别开心的。就你看到在寒风当中她裹得特别严实，戴着帽子、口罩、围巾、手套，全副武装出门拉快递。 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那些就是天还特别的冷，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因为很多快递基本上6点多就进快递柜了，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等不及，他虽然是帽子啊、大衣啊、手套都穿得特别的齐全，但是始终里边可能穿的还是居家的睡衣。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 是这样的。 他们会就每个人，而且排队嘛，缩着在那把自己裹得特别的严实。 你太懂我们了，你知道我就是快递柜排队的那一员，因为想着出去要再重新换一套衣服，真的是太麻烦了， 不值得。对 对，就找一个最厚的能包住脚的那种羽绒服，直接一裹然后出去。但你还是低估了外面寒冷的天气啊。 没错啊， 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什么样的事情出门呢？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 早安音乐秀，7:15，我们来关注一下格莱美的最新消息。 昨天晚上的时候，差不多凌晨1点钟，2022年的格莱美这边的算是提名名单已经全部的公布了。在这边我们看到了目前获得提名最多的几位，先给各位大概数一下哈。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叫 John Batiste。11项提名领跑这一次的格莱美，再之后就是 Doja Cat、Her、Justin Bieber、Billie Eilish、Olivia Rodrigo， 他们分别是获得了8项以及7项提名。猛的一提这些名字，有一些可能我们会觉得稍微熟悉一些，有一些可能还是大家觉得并不是太流行哈。其中就包括这一次获得最多提名11项的 John Batiste。这个名字它听起来就带着一点法语的感觉，就不是特别这个正常的我们平时听到的英文。它也是在之前过去一年大家相信都听过或者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心灵奇旅》 哦。 Soul 那部电影里面去担任了这个电影的配乐。当然他配乐的主要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男主角在去弹那些爵士乐的时候他来这个进行的配乐。而这一次获得这个机会其实说来也是特别的巧合，本来他是被邀请过来去给这个动画当中的男主角去做手模的，因为他弹钢琴弹得很好， 哦，明白了， 就是拿他的手来踩一下样，捕捉一下动作， 嗯，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在捕捉动作的时候，导演一看，哎，你这个弹得这么好，你不如 很有天赋，你给我们写了吧？ 对，你又是爵士这方面的，算是一个小才子哈，不如就把音乐全都做了。 嗯， 于是他就进行了电影当中的创作，我觉得也是让更多人打开了对他的认知。而这一次的创作，包括他自己的专辑《We Are》当中非常棒的一些爵士的音乐，也让他收获了这一次的殊荣哈。最终能有多少的获奖，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影片的音乐，通过这一次的提名，能有更多的人认识他，来听到可能大家会觉得更熟悉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 It's Alright， 也是来自于他的演唱跟演奏，来自于电影《心灵奇旅》当中的主题曲。 Say it's alright. 早上听到这样的爵士乐真的感觉好幸福啊 特别的自由， 哎，对，但刚刚你介绍就是格莱美昨天晚上提名名单的时候还在想说格莱美就向来都是这样，就是每次提名的时候给你提一大堆，然后等你去了之后颗粒无收，就经常会有这样的 对但我觉得哎，这位歌手会不会也是，但我觉得今天听完他这首歌以后觉得怎么着也应该拿一到两个奖吧。 对对对，如果说通类来说他可能竞争不过那些流行歌手，但可以在其他的分类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所斩获的。因为目前看起来其实在整个爵士这个这一方面的音乐包括 R&B 跟他来竞争的强力对手其实并不多，如果纯讲品质音乐。而且在这两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格莱美他有一个大转向跟大转型，对于音乐的创作回归本真可能目前看到会更多一些，然后对于这种商业性或者商业化的一些行为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哈。 是的， 的，那么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位歌手之外呢，我们现在还不太会读他的名字，就 John、 嗯、就 John 吧， 啊 John Hi John 对， 期待你获奖啊、嗯、那另外两位另外的几位大热门的歌手，今天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准备他们的歌曲，可以持续锁定、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每次提到话题，但凡可以跟早秀沾上的小耳朵们总是不遗余力的告诉我们、嗯、为了可以上班听早秀啊，可以早上起来出门、 哎、 那大家怕是不知道，也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还可以边听早秀哈，足不出户在家里跟更多的听早秀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 嗯、哎，这两天天气也是特别的冷，尤其是前两天小雪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这个中午有星光当时聊天还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小雪这一个节气到底适合吃什么，就很多人都提到 饺子吗， 饺子真的是通用，所有人都提到了， 就是到了冬天以后但凡有一个节气或者节，大家一定要吃饺子， 对，甭管什么节气，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到最后我们甚至就开始歪楼，大家说你们家是挤饺子还是捏饺子，就彻底跑 饺，我以为会问说是什么，就是猪肉韭菜馅的还是什么猪肉大葱馅的 啊，还是什么酸菜馅的，对， 挤饺子跟捏饺子有区别吗， 哦，吃出来的口感还是大不相同的， 好了好了，歪楼了， 我们今天也不 歪楼 了这边我看到留言，就是大家提到的其实在天冷的时候特别这个合适出门吃的就是一些火锅跟涮锅，好比说这边玉猫驾到就提到了说，除了上班我还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呀，吃完了就会暖和很多、嗯、然后这边还有 M 老 K 提到了说涮羊肉、羊蝎子、烤肉、火锅都可以出门哈。 是的，就是三五好友相约这成为了你出门的一个必须的理由了、嗯、但刚刚我提到了说像我们这种就是经常买很多的快递，然后需要去快递柜排队取，然后冻得瑟瑟发抖的、 嗯、 查理普斯给大家提了一个建议哈，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说下载一个菜鸟的 APP， 就快鸟驿站的这个快递是可以选择一键上门的，你如果包裹太多的话你就一键连选，然后点一个一键上门，这样驿站会快递启动一个送家服务、 哦、嗯， 就他给你送到家里就不用你再下去取了， 太幸福了， 哇，这感觉又回到了昨天的话题，我到底可以有多懒昨天聊了懒哈，今天就得聊聊勤快，然后让大家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看看这么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三五好友一起出门来吃个羊蝎子涮个火锅啊，这也是冬天大家出门的一个必选项，那吃完之后呢要不要去看一部电影呢，最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嗯、这是已经关注了很久的由文牧野导演指导易烊千玺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奇迹已经正式曝光了阵容， 嗯，除了之前公布的惊喜客串的演员包括了王传君跟张宇等人之外，那同时田雨、许君聪、王宁众人也将共同来演绎伟大的平凡人的形象、 嗯、 整体的故事情节呢虽然看起来会很简单，只是讲述平凡人追求幸福的故事，但是越平常的情节其实越难去演绎，而这次的演员阵容也是一一亮相，正如文牧野导演所一直坚持的真实感，虽身处平凡但是每一个人都眼含希望， 是提到文牧野的名字大家应该觉得很熟，是哪部导演，哪部电影的导演呢，我不是药神， 没错、 嗯、 而刚才提到的这两位客串的演员王传君跟张宇都是之前在电影里面有着精彩的演出的，对， 是的， 曾经我也是这个有机会跟张宇这个见面聊过、 嗯、 也是刚刚这个我不是药神电影这个演绎结束之后，那一次其实他也是备受关注，因为在里面其实演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嗯、 但是他身上的性格甚至话不多都可以从他这个非常精湛的演技去展现出来，而他自己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也是一个话并不是很多的人，甚至他会有一些奇怪的比如说这个习惯，好比改名字、 啊、 经常自己每年好像会改一个名字， 每一年改那是不是前两年的作品大家都找不到他，一搜哎，新人演员张宇， 所以到最后可能一部电影火了之后自己名字相对来说固定一些哈。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主演来自易烊千玺，之前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演技方面就还不是在这个少年的你啊，还有像送你一朵小红花、长安十二时辰这大爆的影片之前、嗯、他有参加过湖南台的一个节目叫做爱乐之城， 哦， 哎，当时呢跟王菲搭档一起拍摄了这一部小的微电影吧，里面就展现了超凡的演技，也是获得了王菲的肯定啊、 嗯、 这部微电影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来自易烊千玺舒适圈， 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告诉世界我名字叫千玺，房间拥挤，

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早上我们吃点什么呢？我们的早餐分享达人帕丁顿熊已经做好了一份披萨饼在这里等着大家了。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份在家里就用电饼铛可以做的简易版的披萨。首先我们提前把面发好，把胡萝卜丁、豌豆和玉米粒及口蘑片用开水焯熟备用，再准备一些香肠、火腿或者培根片切片备用，再把西红柿切成片放到锅里炒成西红柿酱，再加入一些番茄酱一起翻炒好。这样时候呢，我们就把刚刚发好的面擀成面饼，再用牙签啊在上面均匀的戳上一些小洞，这样呢方便面饼整个发起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可以着手做披萨了。把饼皮放到电饼铛里，表面上先抹上一层我们刚刚炒好的番茄酱，再撒上一层芝士粒，然后依次撒上我们准备好的胡萝卜丁、豌豆、玉米粒、口蘑片、香肠、火腿还有培根这些配料，最后呢再撒上一层芝士粒，电饼铛调成上下加热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馅料充足的披萨饼在外面可是吃不到的，所以我要叫它超级无敌至尊披萨，在早上在家里才可以享用得到。这个时候呢再配上一瓶超市买来的清柠水，就更加的无敌至尊啦。所以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就为大家送上来自徐秉龙和陶十五的这一首清柠，早上要记得吃早餐哦。 夏天白昼明治的红豆，一口清甜了却已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欢爱的小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可嗅到朱砂凝液香，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花儿的小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端上了一份至尊无敌加长版的披萨，配上了一杯清柠水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王维。 啊，我每天的一个习惯就是在这里加上长长的定语，所以大家都叫我说早安定语定语。今天来的啊，不是早秀王心凌，是早秀期待着大家给他一个新称呼的代班 DJ 王维。刚刚朋友纠正我说，思萌上次来唱的是哒哒哒，你有听过王心凌这首歌吗？ 还真没有 啊，待会儿帮你重温一下。少女感十足的一首歌曲。 金刚芭比的画面突然出现哈。 啊，对，差不多就是那个形象， 有点意思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看来大家都是太爱上班了，今天过来告诉我们除了上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出门。 还有朋友这边提到的，其实也是在过去几年里边然后经常会参加的，就是滑雪。对，战神之神提到说，冬季里面会因为滑雪然后会去到崇礼那边，下着雪当然更好啦，然后一出门的话就是2天、3天、4天、5天，可以玩的时间很长哈。北京周边的话就一两天了。 特别羡慕我那些朋友，就我觉得他们为什么精力这么充沛，就到了冬天的时候一到雪季特别开心的发个朋友圈，哇，雪季开始啦。 对， 然后最后一次的时候说，哎呀，今年冬天就在这里封板了等等的。就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整个玩一冬天，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就会跑到什么海南去冲个浪啊，再去骑个马呀等等的。 感觉这个城市好像不太适合他， 对， 更适合游走在外面各种极端的天气， 是 更热一点更冷一点，其实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运动哈。 我主要就是觉得城市不是大问题，主要是精力的问题。我就觉得上个班已经耗光了我所有的精气神儿，其他的时间我就只想躺着。 真的，原来的时候还是说好这个，比如说周五下了班以后可能晚上的时候就会直接奔到崇礼那边，然后到后来发现说不行，你让我周五下午先补个觉再说。然后后来慢慢的到周六的时候说好去玩一天，然后周日的时候再滑个半天，跟着什么大巴车回来，后来发现真的支撑不住了，周六一天好了，够了，拍两张照片真的很好了。 所以你看啊，就是有充足的精力之后还要有极强的意愿才能够出门。 没错哈。 太子说除了美食呢就是为了爱好出门的，比如像打架子鼓啊射箭啊，这都是驱动我去练习的动力。 好棒。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除了出去玩就是打牌钓鱼打球约饭。我还会为了上班而出门，所以这么要比起来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社交的一些活动。 对， 上班是放在最后的。 还有自己的爱好，红太狼说，除了上班送孩子上学，还有像爬山啊、越野跑啊、露营啊，经常为了这些事情起得特别早。因为这些户外活动要求集合的时间都很早，有的时候甚至比我上班的时候，专门给我括了个括号5:40。 嘿， 上班的话要5:40起床，但出去玩的话要比5:40还要早， 还幸福。 那么因为喜欢户外呢，所以在户外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比较多，但是觉得很开心啊。只有吃过户外的各种苦，然后才会觉得生活的苦真的算不了什么。 这两年好像在户外这样的活动会特别的流行，大家都是开始习惯了野营扎帐篷，甚至还到最后出现了风格露营之类的。 哎， 会活得更奢华一些。 对，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清奇哈。比如他刚提到了，就是吃过户外的苦以后觉得生活的苦不算什么，对比起来觉得生活很甜。但我觉得生活已经这么苦了，我干嘛还要去自讨苦吃？ 是这个意思哈。我原来就以为说好，因为这个先开始露营火起来，大家都说要逃离一下城市，过于繁忙的生活，更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我觉得好没问题，去了以后更多放松嘛，本来一堂可能稍微就是随便做个饭就好了，然后就享受一下跟大自然的心境。后来就身边玩风格露营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怎么能在这个户外的时候活得更加的精致。于是当他开始搬出来自己家的大盆小盆大碗小碗各种炉子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说好，我们如何这一块肉把它烤得更好吃，要拿着温度计温度枪远出去远程一直叫这个操控，我觉得这比自己在家煎块牛排还要费劲。 好了， 这是为什么？ 远离内卷，珍爱生命。听一点甜甜蜜蜜的歌，它不香吗？来为王维隆重介绍一下，这就是被称为早秀王心凌的思萌上次演唱的《哒哒哒》。 来。 要直说，别让机会又擦肩溜走，遇见

想问你走得累不累，和你的每一秒我都不想浪费，看命运这瞬间的心都怪夜色太放纵。 Girl I just wanna see you tonight yeah， 就跟着你在兜兜转转，漫步目的走走看看，心照不宣这份浪漫 baby， 不管世界多 Say So。 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跟林彦俊的一个全新的合作的版本哈。现在其实有很多在欧美那边非常流行的歌曲，然后因为现在歌手来到世界各地演出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于是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跟各地的歌手都进行一个算是 remix 版本的合作跟合唱哈， 对， 来打开当地的市场。 可能早期我们听到的，比如说像萧亚轩当时跟 Blue 做的那个 You Make Me Wanna，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它是翻唱的歌曲，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是 Blue 给萧亚轩写的，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合作的版本，还都挺好听的啊。 没错，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昨天刚刚公布的第64届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完整提名名单已经正式揭晓了。 没错，然后这一次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其实已经第一个半个小时的时候吧，提到了 John Batiste 这样的一个名字，爵士歌手。他也是为电影《心灵奇旅》进行过音乐创作，是拿下了最多的提名，11项来领跑。而紧随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位歌手 Doja Cat， 大家给他起的名字叫豆荚猫哈，是拿下了8项提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而且我们看到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通类的大奖，好比说年度最佳制作呀，年度最佳专辑都有他的名字存在。对，这样的一位歌手，其实我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也是在算是见证他的歌曲一点一点在成长。在听到国外的一些榜单节目的时候，数到前40他进榜，就觉得说，哎，这位歌手其实气质蛮不错的。这个 Say So 凭借这一首歌曲直接冲到了英美两地的第一名，所以在之后他有了更多的一些资源跟发展。这两年其实真专注一下自己的发展以后，发现他个人的表现能力还真挺强的，能够驾驭得住给他身上带来这些 些商业标签，而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作为女 rapper 来说，在这个欧美那边之前一直是 Nicki Minaj 跟 Cardi B 这两个名字来进行霸占的，而随着他们俩之间算是有一点小小的冲突，有一点小小的争名夺利，然后同时呢又在兼顾着家庭的同时一身轻松的 Doja Cat 放下了所有的包袱异军突起，其实也是在这次格莱美的时候好好的试一试金哈。 嗯，最后也期待着看他最后能够拿到几枚奖项啊。 没错， Doja Cat 豆家猫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冬天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除了上班你还会出门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家里的猫猫狗狗的，说为了遛狗不得不出门啊。那刚刚有位朋友就说，你看我们家亲人就比较了解我，就说你肯定不会为了就是大冬天的出门遛狗啊专门跑出来，所以我们家就养了猫这是战神之神。 哎，这个是其实我一直想的，我们家猫，我们家的这个丸子小狗狗的话，如果可以去进行一个置换的话，在冬天我真的想把它置换成 我们家兜兜不换真的冬天里家里有一只猫你会更不想出门。 没错， 在家里然后突然用蓝牙音箱连着放着好听的歌，然后在家里就暖暖和和的，暖气也来了，太阳洒进屋里然后猫窝在地毯上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对， 觉得这个时候叫我出去涮火锅我考虑一下。 对，它有一点小小的毛茸茸的暖手宝的感觉哈。这边朋友也有提到了说，作为一个吃货来说，寒冷冬天不得不出门，这个出去当然是吃好吃的，然后另外呢这个也可以点外卖了，但是那个口感氛围感就没有了。另外如果有好的电影上映的话， 嗯， 也是要值得去出门看的。瑜伽 ING 提到的哈， 哎，是最近有好多的电影都很吸引大家啊，接下来早音乐秀也会为大家做一个推荐。 嗯，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音乐秀，最近有好多的朋友都跟我推荐说要去电影院当中去看那个扬名立万，那就是在电影里面再重新搞一个剧本杀的那种。 嗯， 看过的朋友都说这波不亏啊，一定要去。但宅在家里的朋友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一部全新的都市情感剧，叫做爱很美味，马上就要登陆在腾讯视频全网播出了。这是由李纯、张含韵和王菊来主演的。 这个剧呢也是讲述了三位特色鲜明的都市丽人，在经历了创业的艰辛、职场的压迫，包括感情受挫折了之后呢，对于生活产生出的全新认知的一个故事。女性都市剧呢其实近些年上线的并不少哈，但其实归根结底有没有狗血的剧情，是否能够真正的还原真实都市生活，才是大家想要去看到的内容。那这样的一部大胆吃勇敢爱的故事剧集呢，能不能守住阵地，我们来观望一下哈。 但之前跟美味相关的，比如说像什么深夜食堂啊、美味关系啊，哎，大家关注度都还挺高的，就除了看感情我还可以看吃嘛。但这次呢我更关注到的是三位女演员啊，邀请到的是李纯、张含韵和王菊。 嗯， 就张含韵这两年真的是翻红了，以后让大家发现了她身上很多宝藏的地方。 没错， 而且呢，这两天她也是有一首翻唱的歌曲特别的走红，里面有很多的戏腔，让大家觉得很惊艳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张含韵现场版本的这首《赤伶》。 未敢忘忧过，哪怕无人知我。

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要致力于在冬天也要把您拽出去跑马拉松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王维。 怎么样，听到思萌介绍这段有没有腿都软了？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我曾经也是参与过几次什么北京马拉松的报道，然后也是、 报道，你别大喘气儿行吗？ 的报道跑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尝试有一段时间也是一直跑步嘛，然后想跟着一起训练，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单奔组织一个自己的小的训练营，定期的会跑一跑，我可能参加了两次吧。觉得大家实在是太猛了，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哪怕今天是下雨，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穿得很清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围着跑好几圈在工体。后来说算了吧，我家住的比较远，你们自己玩吧。 你刚刚那个句式特别像最近打公司不可能打的，这辈子也不可能， 不可能打的， 跑是不可能跑的。这么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据说寒潮走了，但这温度为啥没感觉回升呢？还是说冬天真的来了？哎，我这个让被子封印住的男人呢？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哪些事情出门吧？当然，这个上班也需要勇气，毕竟因为责任，因为热爱，因为之后能天天让被子封印。赶快来说一说，在寒冬时分，除了上班，还有哪些事儿能让你出门吧？ 今天真的很佩服我们的小耳朵，寒冬时节除了上班，大家居然会为了健身还有刚刚提到的跑马拉松，为了做马拉松的训练而出门。 嗯， 太厉害了， 真的是哈。 我要出门我也是为了就是刚刚大佐说的能够为了以后更多的被被子封印。 对，我曾经真的是在早上起来去看大家跑马拉松的时候，那一次就我基本上算是跟很多跑者是同时出门的， 嗯， 然后这个在那儿看见大家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心里一阵哆嗦，然后等所有人都跑出去了，我试着真跟了一会儿， 嗯， 然后我就要赶到下一个这个叫 补给站， 算是补给站旁边的一个天桥作为一个报道点，然后全程我就坐在车上，因为当时有一个报道车，看着大家跑的时候，我能看到很多人脸上痛苦的表情。我大概想，我可能跑到第一个补给站的时候，我可能就坐在这儿为大家服务了，就再喝两口吧。 哎，你真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体育赛事的时候，觉得前面有一个摄像大哥，然后追着那个运动员， 嗯，是这样的。 我在想说，那个运动员一边在前面跑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啊，我在这边哼哧哼哧跑，你坐在车上拍我， 他会好烦的。对， 如果没有你这么个对比，我可能跑的还没有这么烦。 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嗯，对。 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 嗯， 这么冷的天气，刚刚有一首《走在冷风中》，那么接下来就让冷风再努力地吹一吹大家吧。来自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世界那么大，我想

的生活很甜蜜，他好像过得更踏实，同时也是刻意的会稍微远离一下在音乐方面太多的一些接触，所以最近出的音乐跟专辑都会相对来说慢一点，出的像是 Peaches 这一首歌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得有2年的功夫才打磨出来的，所以这对于 Bieber 来说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事，因为很多时候有一点慢工出细活的感觉，并且他现在的身份包括在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自己发了一段长文来感慨说过去这些年很不懂事，然后现在长大了会更懂事了、你在听到包括他刚才唱的 10,000 hours 的时候，可能整个人都会更加进入到一种情绪当中去，就你会觉得他唱的可信度会更高， 对， 所以这样的 Bieber 也在这一次的提名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哈。 是我们说到的是64届的格莱美的颁奖典礼的完整名单已经揭晓了，这一次呢、Justin Bieber 也是入围了8项提名啊，期待着他最后可以获奖。哎，刚刚王威说的特别对，就是你感受到在这个歌里面他甜蜜的感觉，所以他专门出了一首歌，就是他老婆的名字命名的，就叫 Haley。 对，没错哈。 今天好多朋友来到我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哎，今天代班男主持叫什么名字？好好听啊，好喜欢听他说英语，太好听了，是不是？手里的 PD 瞬间不香了啊！PD 休假去了，大概会在下周的时候回归。那这两周呢，是思萌还有王维来陪伴大家。好多朋友说今天在早秀发现了这个宝藏的 DJ， 想问一下你的节目在什么时段？好，想关注一下。 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目前是这样的了，正午有星光，然后大家可以收听我跟千纯一起来主持哈。 那么在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大家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两首歌曲我们收获到了大家很多的回复啊。神州说，对于我这种不怕冷的人来说，寒冷的冬天不会影响啊，就跟其他季节是一样的，都是照常出门啊。你把你的这个就是保暖的秘籍分享我一下好吗？我是怕冷星人，我真的太害怕了。 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去踢球啊，已经坚持了3年的时间了。我之前也是见到有很多这种就是到了周末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一起来约着出去踢球的，也是不管什么样的天气裹的，他可以穿得很厚实，但是一定要运动起来，一方面是自己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运动很感兴趣，另外当然就是带着孩子要从小让他知道就是不能犯懒，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哈。 一看就是我爸小的时候做得不够好，冬天的时候都把我圈养在家里所以我就觉得冬天就应该窝在家里被被子封印像只好空白他说买鱼啊，我特别的喜欢养热带鱼。 哇！ 有一年呢，听说一家经常去买的店要撤店了，价格特别合适，还有一些稀有的品种，我就跟老板说好，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去提货啊。但那天呢下着大雪，我还骑着车让他打包了一大包心心念念的云石燕子，但是因为他们是热带鱼嘛，你不可能把他们暴露在就是这种寒冷的环境之下，所以为了保暖，我就硬硬的塞在了自己的羽绒服里，把自己撑得跟孕妇似的回来小心翼翼的骑了10多公里，到家之后我爸妈就一脸的不解和问号，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一下体型就变了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除了上班就是去驾校学摩托车，然后下周一就要考试了，祈求可以考过哈。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刚刚也是就顶着这样的天气去学骑摩托车，然后估计也是快要考试了，我们都祝这些朋友能够考试成功哈。 太厉害了，就为了自己的爱好在大寒冷的冬天也愿意出门， 真的。 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哎，真的要感叹一下父母是很不容易的。 嗯， 刚刚吐槽我爸的那段我收回啊，纯粹是因为我自己懒。你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在平时的时候，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到了周末好不容易可以睡个懒觉了吧？那还是要早起送孩子们出去上一些辅导班啊，还有一些训练呀。比如说像淼淼家，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周六学篮球，周日学书法，一周七天，每天早起做早饭，上学送孩子。”孩子送课外班，好想睡个自然醒啊， 太不容易了。这个就顿时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上的哈，一天可能有四五六个班，然后同时要排着，家长都基本上不能闲着。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超萌汉赞的萌说，除了上班还要送孩子上学啊，周末还要送孩子去兴趣班，懒觉与我无缘哈。 这个除了上班还要送孩子而出门，爸爸妈妈们真的是辛苦了。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忙碌，哎，也可以找一些时间去看个电影啊，好好放松放松，过一过二人世界。 哎， 比如说呢，最近徐峥跟马伊琍领衔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哎，最近开始宣布发行，那么也发布了电影的同名主题曲，邀请到了一毛钱都不容易的毛不易来倾情献唱。 对，然后这一次献唱呢，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电子复古风格，也是柔和了摇滚音乐，全部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复古摩登的氛围。而歌词呢，则是用非常平时的生活视角，将生活的场景来进行一个串联，共同构成了一幅爱情的图景。 提到毛不易，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唱一些情歌，哎呀，这种旋律啊，包括歌词啊，非常的悠扬，特别能容易把你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这次毛不易开始加入到电子复古和摇滚乐当中，到底可以激起什么样的水花呢？我们来听听这首《爱情神话》。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总会有一扇门。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有伤口。哦，真要说我的感受，写几百本书你也不会懂，没关系， yeah, 反正你全都听过。抱怨如果说的太多，记不透了，我还想你回头安慰我，就算只是在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还是旧。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是否还感动，多谢你敷衍我，多轻松。 来自许光汉，一派轻松。哎，好多人听完之后应该都跟云之精一样的反应，我也是，好听。哎， 太好听了， 他唱歌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觉得第一个他声音的驾驭，另外一个就是这一首歌，始终我现在听到后面，我会发现说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会先把他吉他，然后他鼓什么，他的琴之类的，先放在前面去先欣赏。如果他的配器做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去听歌手的声音是不是跟他能够匹配得上。许光汉就很棒。后面的吉他有些时候也许会显得稍微有这么一点过分的小聒噪，然后他的声音却一下能把你拉进一个舒适区哈。 嗯，有点抢啊。哎，但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跟他之前饰演的这个大火的《想见你》的主题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很多的编曲的模式在里面是一样的。他可能因为之前很成功，所以想要复制这样的成功。不过也要提一下他背后的制作人 Hush， 还有像 Jerry C， 刚刚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说原来是他们两个出品呢、他们俩出品必属精品。按照早秀的套路呢，通常那这个时候就应该送上一首《想见你》了，但今天要反套路，给大家来听听背后的制作人 Hush。 哎，很宝藏，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作品，但是应该不知道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吧。 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强颜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

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实在是太高了。Billie Eilish 这次带来的一首歌曲 When the Party's Over， 为什么要今天放他们的歌曲？如果各位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前面其实我们在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在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刚刚放出的明年要进行的格莱美颁奖礼的提名名单当中，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也是有着不错的斩获跟收获，一共是入围了七项提名。他跟在前两天的时候全美音乐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的 Olivia Rodrigo， 然后两个人也是并列都是获得了七个奖项，但是我觉得这俩要较量一下肯定是 Billie 胜出哈。在前一段时间，两个礼拜之前吧，差不多刚刚去了环球音乐那边举办的一个 Billie Eilish 最新专辑 Happier Than Ever 发布的算是这个就现场活动 试听会、 对，然后能看到有很多这个现场的布置，然后再去听到他的一些音乐用全新的一些这个技术来进行聆听的时候，其实沉浸感依旧是很强，只不过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他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说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产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原来的暗色调，所有的音乐听起来以后都会觉得有这么一点小雀丧哈，然后慢慢的到新的专辑里面以后，你会发现那一部分暗物质少了，而更多带来了一些提亮的色彩，这也是他想寻求的一个转变。但会不会所有人都会喜欢这样一个更加鲜亮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拭目以待吧，来看一看表现如何。只不过就是单凭从制作的角度来出发，或者创作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毕竟有他的哥哥来保驾护航 ，Phineas 依旧在新专辑里面贡献了很多他的创作。虽然比利说整张专辑由他自己加入的更多部分，两个人算是对半分哈。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是否会获得整个评委会的认可哈。 哎，你刚刚说的鲜亮的部分暂时我们都还没有听到哈。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包括最近如果大家去看了007的最新的一部的话，也可以看到 主题曲也是比利献唱的。 没错， 今天很多朋友过来说，哎，今天歌曲风格好不一样啊，是因为王维来代班了吗？刚刚这首确实是他选的，不过上一首哈士的那首是我选的。好多朋友都惊呼说，我的宝藏歌手藏不住了，我的老宝石要被大家发现了啊！除了刚刚提供的这一首第三人称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孙燕姿的克卜勒，以及徐佳莹的寻人启事等等的，都是这位宝藏的歌手来制作的，所以把这两位宝藏歌手推给大家。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聊到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你还会为了什么事情出门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参与互动吧。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0%，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0%，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早安音乐秀，今天说到了在冬天啊，如果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吸引你出门，真的很羡慕这些自由职业者可以宅在家里的。林夕东东说，有两个事情吧，下楼吃饭和出去锻炼。因为办的是半年卡，如果我再不去的话就浪费了，所以多去多赚啊。从十一月开始就强迫自己一周要去够5天。 嘿， 哇，你这个频率很高了。 对啊，一周7天到5天的话你肯定是岔开去，应该不会连着去哈。好朋友提到说，这个买菜啊，去公园啊，吃餐馆啊，这些可能都要出门了，甭管什么样的天气哈。 但像我的话，这样的天气我就选择叫外卖或者叫那个送菜到家等等。 对，然后在家里面备上各种健身设备，大概稍微动一下就好了。 哎，是宅在家里那么舒服，当然也要有一些好看的综艺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最近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说，哎，你看令人心动的 offer 3了吗？我如果答没看，他说那不跟你聊了，就是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圈层壁垒。这让大家非常感觉到窒息的这个职场观察综艺上周已经开始开播了。前两季都是律师主题嘛，所以大家可能关注的点在于，哎，你看律师精英就应该属于在国贸 CBD 地区西装革履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出席。但这次呢聚焦在医务行业，确实有了新的一些变化。 鉴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呢，这些实习生是需要通过一个月的考核来去竞争2个面试的名额。在节目结束之后，医学生还要再接受临床的评估才有机会来入职医院。而这些实习生呢，实习的医学学生们不但全员都是硕博，而且还有这个26岁的已经是博士后的，有的已经拥有医疗发明专利的，所以说底子还是很棒的，真的是啊。然后正当观众认为说这又是一届令人觉得有一些自卑的 offer 的时候，然后导演却把镜头一转，对准了各个科室的社死场面。说这些医学生最怕的就是导师突然提问，而且是连环提问，然后医学生们就压力山大呀，把屏幕外的观众也是压得喘不过气。而这场节目能够在上线之初就拿下超高的分数，当然离不开的两个字就是真实。而且这个在现场大家都没有主角光环，也没有这些安排设计好的迷之运气，还原的就是最真实的职场。然后高材生也会不断的撞南墙啊，甚至被虐的脱了一层皮。这样的一部这个比不看还要窒息的综艺，有兴趣感受一下这一次的 offer 吗？ 最强面试就在这一次令人心动的 offer 3。说实话，医学生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有一次的时候去看牙，然后我那个智齿长得比较特殊，拍完之后呢，紧接着呼呼啦啦就进来了一群学生，然后我的医生就开始给他们指，你看这个牙啊，这个牙长得就非常的特殊，然后我整个人在旁边就很尴尬，然后他们都拿着本子特别认真的在那边记， 对， 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教材。 就这会儿就是恨不得你就跟医生说一句，你看灯球一下我同意啊， 你先给我把这个补上行吗？我着急。有没有令人心动的 offer 不知道啊，但接下来这首歌让人很心动。 街道的那个风铃被风吹得咚咚叮叮，就像我要醉的心，迎面来的就是你，你完美弧度最新，勾勒修长的身形，带着樱花的香气，恨不得贴近哦，对面那个男孩正步步走来，让我的梦能够不期待，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想吃就想要逃跑，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在这满天粉色的季节出现樱花和爱情，还有心动的你，叮咚哦，对面那个男孩正缓缓走来，让我的梦能够不期待，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我害羞低头逃跑，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在这满天粉色的季节除了樱花和爱情，还有心动的你， 是心动 Rain 啊，刚刚已经问了王维了，就这样的曲风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明天 K 歌欢乐上班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biu biu biu 射出小粉心的 人，哎呦我的天哪、哎、今天好多朋友过来给你推荐歌曲，说 哎你可以试着唱一下蔡依林跟陶喆那首歌啊，正好就是 DT in the house、 哎 明天至于我们唱什么呢，我们两个再回去好好的讨论一下啊、嗯、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除了上班还会为什么事情出门，当然上班是必备选项了、嗯、 是的。 那么在这么寒冷的上班路上，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嗯、最后这首歌今天准备的是来自赵赵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就在这样温暖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是静瑜， 我是王维， 那么明天再见了， 拜拜， 期待着我们俩明天一起 K 歌哦。 嗯，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啊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